魅力，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卢心怡她的创作。那卢心怡的确她有着非常神速的这样的创作能力，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利亚。其实有一次卢心怡正在床上创作，床是她最爱的创作地点，有一夜呢写了咏叹调的乐谱掉在地上，因为懒得把它从地板上捡起来，卢心怡她说她会在原来的位置上重新补写一首新的。

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。